去生，尸体带人退回城，幸有英勇陆正英。黄土同为俺救兵，三村令人马，前不见心到美容，且不言大兵杀奔寿州的安表，那为母子逃跳高雄，高寻宝报号要到南唐地，你看他匹马单枪奔往寿州城。这一天寻宝催马正前走，临面前有一座高山，把路横在那路洞里，闪出大阳台一面，朗朗大字写得更清，上写着双锁高山丹凤岭，女寨主刘金丁出自山峰，年长二九一十八岁，直到如今还未婚成。有人若从山下边过，他得留下真姓和实名。还得玉姑娘，我们比比武，和他见一个。高的胜在树与影，抵住了姑娘的文武刀马衣，请上高山打的花灯，抵不住姑娘的文武刀马衣，想过此山万不能，高君宝看罢匆匆。黄傲藐视天下众英雄，把梨花银枪抖几抖，呵哧哧打起穿了一个臭窟窿，将银枪挂在德胜沟上，背后取出了兵器一宗，朱铁钢鞭赛虎尾，单锋短剑力无从，只听得啪嚓一声响，招呼牌打了一个碎灵兵，高君宝扯起大牌刚要走，惊动了王凯喽罗兵，小王凯正在山头站，叫一声小将要你失听，扯起大牌你莫走，你等我兵，我们姑娘得知听，你若等着是好汉，你若走了非英雄，君宝说是好好好，我正要会会这个困苦境，看看丫头才有何能。小王凯立时回身上山寨，霎时来到聚义厅，见了丫鬟说一遍，小丫鬟急忙跑到绣楼中，见了金定尊小姐，启禀姑娘得知情，闪闪来了宇文小将，那个小子本是一个混账虫，扯起大牌还不算，妈的咱们言语不得好听，他妈怎别的咱不恼，他妈咱山前地山后地山左地山右进的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八间半顶母兔子，小姐是怎么样？ 丫鬟说中了计， 刘金定闻听通通怒，只记得刘梅之力把心扬，何止止的想小脸蛋，去了个冲了子，死了红春子，电影那么轻，三声喝火樱桃口，恰好似破碎一朵茉莉花的红，刘花万一只破口骂，大骂山下小黄生，山前山后防一防，姑娘不是一个省油灯，我若是下山拿住你，定把你扒皮抽筋乱了眼睛。刘金定一行说着就不楼下，霎时来到了更衣厅，顶回管家胜了大仗，令旗令箭抱怀中， 选了500篓罗饼，不由七尺开眼道，叫马童你是听，快到那杨某鹏背过来，姑娘来提，昏昏烂叫四蹄烂跳，孙维烂大日西千里也都800冲锋走阵，光阴不输那匹桃花胭脂马。小丫鬟你是听，快到那宝座楼抬过来，你姑娘来一口吞了大桥，定骚骚就一个人花的人，什么趁着小心灵，杀人不见血，真的头就轮到我要出征。下边应声说得力，抬刀备马不消停，刘金定欠身一座向外走，改门外提刀上马走一封，令700行人马猛听得惊天动地炮三声，呼啦啦人马犹如潮水涌，队伍行列分得更清，但只见一队兵红箭手带领放箭，二队兵曾拍手怎么手不到情，三队兵三股叉叉盘响亮，四队兵四棱剑子剑放光明，五队兵五虎钩钩人落马，六队兵鲁银枪枪并红缨，七队兵七星剑闪光夺目，八队兵八棱棒棒打敌兵，九队兵九里锁锁马入阵，十队兵十面地埋伏，就剩个百步的威风。那刘金定坐在马上传将令，叫一声大小头目，要你们听我说，大小头目们，当要是换了您就排着队走，当要是改了您就捋捋而行，倘若是加上都乱了队，人家说可姑娘我们年轻啊不会用兵。一声令下入山呐，哪一个大胆敢不听，有的是七人虎八九公主叠杠便剪，四棱刀枪剪几名又亮，便剪推抓拐子流行，高文宝他在山下正等候，只见高山发来大兵，可只听得号令相随着那个推阵功，那么一阵阵呼伦敦呼伦敦的阵儿，两杆大旗分左右，呼啦呼啦地飘飞的半悬空，临阵的头倒铁钉又往后跳，数不清一层一层层层层的个中的兵丁，八个丫鬟开着马刀在那个红旗下，有一匹桃红战马把灯就往外冲，马上边关多绕一员女将，想必是为首的丫头下了山峰，只见他凤翅心回头上呆，光花闪闪耀眼明，在那个两肩下红浪滔滔，狐狸尾往这个脑后边跳，左右飘摆直的灵，身披大叶黄金甲，裁缝穿花赵家正好绣得顶，虎心宝定日明月，雷家丝桃就不凝成，这个摸春宝带宽有四指，杀人的宝剑就在那个跳女城，这个无舌抬臀遮着马面，密密匝匝的上叮叮叮，下身的中一本是莺歌绿，那个黄金宝灯放光明，七匹梳走阵万冲锋，冲锋斗阵桃花马在他那双手托，追军命取将魂，追魂取命的秀容大刀亮又明，只见他随动人马把山下摆开了阵势要交锋，转眼间丫头催马到铁钉， 我倒是少爷等你多一回，来来来，见一个高的胜败输与赢，刘金鼎雷马听到仔细看，见敌将连人带马好一次分端成，珍珠花两朵，是那祖国花的影，柳絮花朵映月下，雪花的灯泡上绣照穿花的龙，五金花的宝鼎如明月，蓝草花的丝带系在他的腰中，在那湖中你把爱是姊妹花的点，豆角花的沙袋是苜蓿花的洞，在小女疼，五木花的靴子挑着那个葵花灯，把宝花的案缠上，就到那万年花的松，

广播半耳边儿，八七点六。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5858-5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乐亭大鼓名家靳文然先生演唱的乐亭大鼓双锁山。 他的腿马往前闯，我的修容大刀举在空，赵君宝刀劈华山往下落，赵君宝火龙甲还忙着一，他二人并不搭话，站一处大展奇才，各显其能。四只膀背空中舞，八个手提地上蹬，这一个大刀似闪电，那一个长枪好似水族的蛟龙。真乃是西风对手难唐性，降雨梁才可用功，刘金定刀劈不离天灵盖，高君宝枪打不离梁王和千松，他二人疆场大战数十趟，刘金定一行交战暗叮咛，按说道这小将枪的马快，无意出众，撑得起呼呼起来打不起罪，盖是无双的美貌英雄，自然有才又有貌，鱼奴配混蛋相迎，我们二人成夫妇，并能够建功立业扬美名。刘金定思想多时把主意打丢，就如道架住长枪说声孝敬，慢着动手，慢着动手，奴家有话要说清。我问你家住在哪州，住在哪县，你从什么的姓来到什么的名，十放开车骑杂牌银河不奴推不怪，要你说明。君宝说要问我的名和姓，好比做红来挂的儿，皓月当空。家住山东东长府，天鹅岭上有门庭，头北爷爷高探胜，本是梁王进士公，二北爷爷高文举，玉佩金典状元红，三北爷爷高四弟曾于村，交外李兴高兴州，本是我的老祖父高平关山大有名，一人之长两口印，在关山如母虎，君子不言父高怀德，他本是东皇驸马公，梅荣光是我的母，少爷我本是监制玉叶生，姓高高明亭子君宝，南唐报号路过紫山峰，丫头你立牌招呼太狂傲，扯起大牌少爷欢笑气不平，我要你下马抽刀开不离行，金定停过来前后八步的脚步咚咚的把咚咚，我的你是哪一个，那么远的是咱们的故乡， 你管住地说话带着个山东味儿啊，寡了不劲那么好听。怒着问你当问我，那么你不问我偏告诉你。头辈爷爷刘明远，二辈爷爷刘汉忠，三辈罗父刘大奶，在河东那个刘翁的家乡八成城。我这刘勤劳告名，受过刘旺三子封，那个刘龙，那个刘虎，刘金定九是母子命，我年长二九一十八岁，那么直到入军为官城，但二人年貌武艺都相等，小将军情胜高山，站得青城，呀呀呸，君保闻听高声喝。你这黄毛丫头要成精，我们应大师应当尊重你，这样脱口而出看得清，招呼才朗言大义骄傲任性。少爷我今天要管管你，不如丫头的眼目空，看看你能是我能。说吧你想分心思，刘大姑娘忙着应秀容到家中了，梨花银枪杆，小将军住手吧，你且想听，吾自幼读过诗书，学过武艺，昼夕稳，夜夕无，苦苦的用功，学成了如桃三流子兵法，洗掉了海兵布阵插笔难赢。我这个刀马纯熟武艺精通，当时气坏了刘金定。 两发狂理不通。来来来，有什么本领只管使，连一个高低胜败属于赢。若叫你带他的马前走两趟，就算你姑娘学艺不精。常说着回马抡刀杀上去，高云宝一枪迎敌抖威风。巴拉两匹马跑入山间，光闪闪刀枪并齐亮又明。二人往来征杀有十几趟，未分出谁胜谁败，谁输可谁赢。刘金龙一行刁战金暗响，按说道果然高门枪法能，我若是想成一他九连单，累坏将军怒得心疼。去砍一刀往下摆，高宗宝挥马追赶吴荣廷。金兵一见心暗喜，暗说道：你损住了我的地牢笼，施家赶的马头钉马尾。刘金兵擒将飞抓显气能，就听到唰啦扑通连声响，高宗宝重抓落马，摔了一个倒栽葱。上来丫鬟七八个，抓住尊宝上绑绳，单三扣双三扣拿扣不紧用脚蹬。金兵说：丫鬟们，你们要绑了松着点的绑来个胡安呐，很多无心疼。传令收兵回山寨，猛听得呼噜呼噜得声鼓响震耳鸣。金兵回马头前走，楼兵队伍随后行。来得了寨门以外下了马，有人拉马呼啸停。到里边把推开夹肉卸了去，立时又把打仗声吩咐一声：带带带，快把那被擒的小将带进帐中。众楼兵拉的拉来，扯的扯，推的推来，用的用，把金宝推到了地亭内。高金宝丫头丫头骂的一声：巨人把你少爷多拿住，怀啥怀寡人你行。刘金兵不令起来，楼兵们推在个打仗当中，剩下一群女寒冰。 想你我还是山下那个呀梨花，我问问你这一门亲事倒是应不应。君宝说丫头不用再废话，你就是说破了春舍白费工，我本是南唐去报道，打救北困东营的兵，提起婚姻这件事你就是熬下了双眼难成功，我不应不应一定不应。金定文静年子笑叫了一声，儿不能登傻相公，我看你模样更巧性不巧，那个歪脸不好你难哄，除了你的腿儿哪这个尖儿哪有个十七八的姑娘上赶着和你拜花灯，你赢下吧你赢下吧，生南唐报号奴家和你同行，官报马到主了成功。金定答应了去报号，感动了尊宝小英雄，他才举目留神看笑容，只见他镶着莲花乌云桥万盘花的地打一跳，星星雪染红花的声，那桂花又插透明又亮，牙鬓的金花黄澄澄，面似桃花初放蕊，樱桃小口一点不红，柳叶花的完美长有细，葡萄花的杏眼水灵灵，转转花的鼻子是樱桃花的口，玉米花的银牙就得了头颅一层，软桃花的耳朵甚是好看，上戴着丁香花的开花耀眼明，十指见得了好似晚香花的玉，玉簪花的歌被破声声，那马兰花的戒指戴满了手，梨花镯子高安龙在他上身穿，石榴花红的女大佬用那梅花套就把大劲儿拧，后门拧成葫芦花的弯，五个口子是金镶鲜花的大脸盆，下身的工艺本是苹果花的绿，八宝花的罗裙系在腰中，许多的花草上边绣，那绣的是凤朝牡丹，丹凤朝阳，七巧灯眉梅花穿成，紫金花的土腿是蛇皮花的袋，袖带飘飘定金铃，人要不动他不讲，人要是一动那心灵明，前走一步就听花扔地响，后退一步也响花扔，姑娘走一个连环步，那么就听的花扔啊花扔的好听，花扔才有好看又好听，好如同货郎的阵阵声，高君宝从上而下看一遍，说到是这门亲事我愿听，如今听你闻听我还有了亲的话，他那个心口窝里闷闷不登不登的好不登，都恰好是吃了一副良药喝了一口水哦，他把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口念前生，我们谢天谢地谢过神灵，咱们二人就此拜堂成连 山里，然后发兵下山峰，吩咐快摆天地旨，下边答应不消停，一旦告着天定远内方，如其苦力轰战猛，多生放招一面斗，宽如那三只凋零一丈弓，又有那万里封侯寿花菜，还有两盏广西灯，一点栗子一点枣，一碗咸盐一颗葱，一面镜子明又亮，一绺头发抹点青，这就是古来留下的妈妈刘二姐把夫妻二人的礼服送明。他夫妻拜把了天和地，猛听到高山放了炮三声，归队的丫鬟不怠慢，韩府姑娘够奔洞房中，楼兵口席上酒肉，丫鬟口席上花红，不多时天色已晚，众人散洞房中，剩下夫妻人二名，金定前身满地坐，满面含笑能相公，我问公爹他人家好，我母娘他了人家的安宁。寻宝说今夜晚间不许说话，听人说谁要说话谁就受穷，心情说天天天年年来八方调高个劲儿，一路说大天明，我们喝着受冻。一曲万金无话表，到在次日太阳东升，小夫妻上上亮亮发人马，直奔南唐寿州城，此本是双火山高君宝会见刘金鼎，到下回立杀四门夫妻的疆场立战功。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金文然先生演唱的这段《烙亭大鼓双锁山》，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呢继续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哦哦哦，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